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题，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part selected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 regarding an inquiryOn the tourism information. 没错，我们接着上期节目呢，继续给大家讲解有关于旅游咨询的内容，而且这是选自于雅思听力的一段对话啊，是电话咨询的一个形式。 好，咱们先看一下生词，第一个 minutes。Minutes 就是几分钟、一分钟、两分钟，但是它用了复数形式，加了 s。它除了有分钟作为复数的含义之外呢，还有会议记录。比如说 ，the secretary will be in charge of taking meeting minutes。啊，这个秘书将负责做会议记录 ，meeting minutes 会议记录。 嗯。 第二个单词 attractive 这个单词呢，就是指人。有吸引力的，同时也指引起注意的 attractive 形容词，这个挺好用的啊。比如说这个人，哎，人群中一看就他特别的亮眼，一下就吸引住人的注意力，那就可以说 someone is attractive。 第三是 slide 呢，它有动词的形式，不及物动词滑动。 slide 还有幻灯片一页一页的这个含义，就是一篇幻灯片 PPT PowerPoint。 对，那个幻灯片呢也是一片一片的哈， 也是 slide。 你第一张滑走了，第二张又来了。 好，对，这个就是 slide of a PowerPoint file。 对， 下面一个单词是 reserve 的名词，是储备的东西啊，备这个存货的意思 reserve。 比如说 oil reserve 石油储备，这个可以用这个 reserve。 好，下面一个词是 limited， 它是一个形容词，受限的，被限制的。 对， 比如说the activity is limited to this area only， 那么这个活动仅限这一地区， be limited to something。 好，再接下来是 habitat， 它是栖息地，指动物和植物主要所在的那个地方，叫 habitat。这个单词呢，其实它有好多的不同的变体，比如说 inhabit 加上地点，就是指居住在某地 inhabit。 下面一个单词 unusual 这个单词呢，其实见到呢很容易判断意思，它就是不同寻常的，还有异常的意思，因为它的反义词就是 usually 是通常的，常规状态怎样，但是它不好发音，就是这个 sual sual 这一部分，它比那个 比那个 要重是更加的浊化，浊辅音 unusual 是这样说的。好，接下来是 shallow 是浅的形容词，比如说这个水很浅，你可以说 the water is shallow， the swimming pool is shallow，都可以这样用。它也可以引申为人的浅薄啊，就指这个人懂得不多啊，你可以说 someone is shallow。 好了，这就是我们预习的部分，现在咱们听一下录音第一遍。 Now I've heard something about Paxton Nature Reserve. It's a good place for spotting unusual birds, isn't it? That's right, throughout the year. There is a lake there as well as a river, and they provide a very attractive habitat. So it's a good idea to bring binoculars if you have them. And just at the moment, you can see various flowers that are pretty unusual. The soil at Paxton isn't very common. They're looking good right now. Right. My husband will b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at. And there's going to be a talk and slideshow about mushrooms, and you'll be able to go out and pick some afterwards and study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Uh-huh. And is it possible for children to swim in the river? Yes. Part of it has been fenced off to make it safe for children to swim in. It's very shallow, and there's a lifeguard on duty whenever it's open. The lake is too deep, so swimming isn't allowed there. Okay, we must remember to bring their swimming things in case we go to Paxton.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et there by car from Burnham? About 20 minutes, but parking is very limited, so it's usually much easier to go by bus, and it takes about the same time. Right. Well, I'll discuss the options with the rest of the family. Thanks very much for all your help. You're welcome. Goodbye. Bye.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今天这一段对话听完了，讲的就是一个旅游的景点的介绍哈。 对，他介绍了这一地区都有什么好玩的。 其实我刚才听到有一个自然保护区叫做 Paxton 呢，他一开始也说了 Now I've heard something about Paxton Nature Reserve， 说这儿有一个 Paxton 自然保护区。说到这个自然保护区，英文叫做 Nature Reserve， 它没有这个 area 这个单词， 没有， 它直接就是一个 reserve， 就可以作为一个保护区的。 没错，那我要是说卧龙自然保护区，那你也直接就说卧龙 Nature Reserve。 自然保护区，而且这个自然是用的名词形式啊。 对 啊 ，Nature Reserve， Reserve 本身它是一个动词，就是保留， 没错， 保存下来。那么把这个自然的状态保护下来，保留下来，就是一个保护区了。 没错，所以呢，这个 Reserve 名词、动词两个词性。It's a good place for spotting unusual birds, isn't it? 这个地方呢，就是能够看到罕见的鸟儿们的地方，对吗？这里边有一个 spot, S-P-O-T, 它就是看到的意思。To spot something, 就是发现什么东西。那上自然保护区肯定在其他的地方见不到的鸟在这里都能见到，所以他说是 unusual birds。That's right, throughout the year. 是的，全年都可以看到不同寻常的鸟儿。There is a lake there as well as a river, and they provide a very attractive habitat. 除了有一个湖泊，还有一条河。那么这两个东西呢，都提供了对于鸟儿来讲很有吸引力的栖息地，非常迷人的栖息地。其实去看这个栖息地这种自然保护区，除了风景美，还可以看小动物，是吧？另外很幽静，非常好。 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栖息地到底怎么去看哈。电话咨询里面他是这么说的 ：So it's a good idea to bring binoculars if you have them。所以如果有的话呢，你可以带一个双筒望远镜。 尤其是你看鸟，因为你一接近那个鸟就会吓飞了。但是你用望远镜，你可以远远的看，仍然能看得很清楚。 对。 所以观鸟呢，带一个 binoculars 还是比较好的。binoculars 给大家拼一下 ，B-I-N-O-C-U-L-A-R-S， 双筒嘛，所以要用复数。 binocular 这个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 对 ，binoculars。 And just at the moment, you can see various flowers that are pretty unusual。现在这个时节，你可以在那儿看到各种非常与众不同的花卉。 这里边的 pretty 不是说花漂亮，而是一个副词，就是 very much 的意思，就是 very unusual。The soil at Paxton isn't very common。那么这个地方的土壤呢，其实是比较罕见的。They are looking good right now。现在这些花开得正好的时候，可以去赏花。Right, my husband will b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at. 我丈夫会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的。And there's going to be a talk and slideshow about mushrooms. 除此之外还举办一个讲座，还有呢幻灯片，主题就是蘑菇。 mushrooms 啊，是蘑菇，这个词呢大家可以记啊，吃的蘑菇也是 mushroom， mushroom， 蘑菇。我觉得这个看蘑菇挺好玩的，好多特别漂亮的蘑菇据说都是有毒的、 嗯、 所以你看长得越平常的蘑菇吧越没毒越能吃， 所以平时咱们吃的蘑菇都是白蘑菇啊、 嗯、 灰蘑菇啊，你就没有看过五颜六色的蘑菇可以吃的、 哦、没错，那我不敢吃。 对，其实那个颜色啊色彩 嗯 特别美、嗯、特别的鲜艳，其实是大自然中对于动物的一种警告。 哦， 哎，就是小动物看到这个东西哎特别鲜艳，它其实是一种警告，它不会去吃的哈、 嗯、哦。 And you'll be able to go out and pick some afterwards and study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啊，不错，之后你们可以出去自己采一些蘑菇，了解不同种类的蘑菇。 And is it possible for children to swim in the river? 哎，孩子们要是去河里游泳可以吗？ Yes, part of it has been fenced off to make it safe for children to swim in. 可以的。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安全的游泳，这个河流有一部分区域已经用围栏拦出来了。It's very shallow and there is a lifeguard on duty whenever it's open. 水很浅，并且开放的时候呢，都有救生员值班。这里边的 lifeguard 合在一起写，就是游泳池救生员的意思。那么还有一个词呢，就是 on duty。就是值班的意思 ，a lifeguard on duty， 会有救生员巡视。The lake is too deep, so swimming isn't allowed there. 湖的水位太深了，所以禁止在那里游泳。你看中文说禁止游泳吧，英文是游泳被禁止，说的是 swimming isn't allowed there。再往下呢，他又开始说，嗯 ，We must remember to bring their swimming things in case we go to Paxton 啊，这个我们必须得记着啊，要带这个游泳的全套的装备，因为呢，有可能会去 Paxton。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et there by car from Burham？ 那么坐车从这里去 Burham 要多长时间呢 ？About 20 minutes, but parking is very limited。大概就需要二十分钟，但是呢。停车车位非常有限啊，这个停车是个问题，那怎么办呢 ？So it's usually much easier to just go by bus 啊，还是乘公交比较方便，更加方便。And it takes about the same time 啊，路程呢花上的时间是差不多的。Right, well, I'll discuss the options with the rest of my family. 那我会跟我的这个家庭成员，家里面的人商量商量这个不同的安排活动的方式 options 啊、选项。Thanks very much for all your help.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那就把这一段咨询对话给讲解完了哈、啊。其实这一段内容不长，也就是一分多钟、两分钟的时间，但我们讲解得很透彻。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听一下他们的对话。 Now I've heard something about Paxton Nature Reserve. It's a good place for spotting unusual birds, isn't it? That's right, throughout the year. There is a lake there as well as a river, and they provide a very attractive habitat. So it's a good idea to bring binoculars if you have them.And just at the moment, you can see various flowers that are pretty unusual. The soil at Paxton isn't very common. They're looking good right now. Right. My husband will b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at. And there's going to be a talk and slideshow about mushrooms, and you'll be able to go out and pick some afterwards and study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Uh-huh. And is it possible for children to swim in the river? Yes. Part of it has been fenced off to make it safe for children to swim in.It's very shallow, and there's a lifeguard on duty whenever it's open. The lake is too deep, so swimming isn't allowed there. Okay, we must remember to bring their swimming things in case we go to Paxton.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et there by car from Burnham? About 20 minutes, but parking is very limited, so it's usually much easier to go by bus, and it takes about the same time. Right. Well, I'll discuss the options with the rest of the family.Thanks very much for all your help. You're welcome. Goodbye. Bye.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和壮壮老师一块儿给大家讲解雅思的听力练习题。这道题呢，是一段电话中的对话，打电话的人是要咨询一个旅游景点啊，是一个自然保护区。 好，那我们现在呢，咱们来练习一下这其中用到过的表达方式。 嗯， 首先一个呢，就是 throughout the year 啊 ，throughout year 就是全年都可以，它不像有些活动，就几月份可以，对吧？比如说樱花，你可能就是四月份可以去看，其他年就没有了。那如果说这个花全年都可以看的话，你就可以说 the flowers can be appreciated throughout the year。 这个 throughout 是一个单词，它其实是由两个单词构成的，一个就是 through THROUGH， 然后另一个单词就是 out OUT， 但是放在了一起 throughout 是它的读音。好，那我们现在来造一个句子，用这个 throughout 啊，在整个的一周里边，所有的活动都是免费的。 Every activity is free throughout the whole week. 没错，是吧？ Every activity is free throughout the whole week.、 嗯、 所以你看这个 throughout 就是这样用。再来啊，整篇的文章没有一个拼写错误的单词。 There is no mistake in spelling throughout the whole article. 对了。好，再来啊，他念了五千字，就是朗读五千字，没有一个读错的。好 ，He reads an article of 5,000 words without any mispronunciations throughout。好，所以 throughout 这个词大家就知道，凡是你强调贯穿一个整体的时候，都可以去用这个单词。好，那这一部分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观赏鸟，用这个 binoculars。我觉得这个 binoculars 这个单词，好多同学觉得陌生。嗯、 就是双筒望远镜哈。 它有一个 bi， 对不对 ？bi 呢，就是两个 bicycle， 两个轮子嘛。 所以你一看见这个 bi 开头的单词，你首先你要想想，这肯定是与两个东西有关系。 哎，它是用两只眼睛去看的吗？ 对呀， 所以叫 binoculars。 那咱推测一下吧，考考大家对这个所有表示数量的词根，一个东西的词根是什么？ 一个是 mono。 对，比如说 monotonous 单调的， 还有 monologue 独白， 独白， 对吧？还有一个是 uni 单边的， 也是表示一个的 unilateral。 Unilateral 单边的、 嗯、 是吧 United 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 Union、一个也是 统一到一个去了、 对统一的意思、嗯、是吧 Uni 那个 Unicorn 独角兽 哎，一个 corn 就是那个角 就现在很多公司啊，它在某一个领域它特别的出色 嗯， 它虽然比不过那种综合性的大型公司啊，但是它可能在某一个小领域变成了独角兽 嗯、 啊，这里的独角兽就可以叫做 unicorn， 对、 啊，再给大家拼写一下，是 unicorn， 哎 ，unicorn。 好，还有一个跟这个 uni 有关系的，就是 unique 啊 ，unique 是独一无二的、哎、 独特的。 比如说，在我们教课，所有的老师，你就说所有的孩子们是吧、嗯？他可能各有自己擅长的地方 ，but every child is unique、嗯、啊，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没错， 这时候你就知道 uni。那么 two 咱们复习过了，三呢？这个词根是什么呢？ 三，这是 try， 对 ，tricycle 三轮车， 三轮车 ，triangle 三角形。 哎， 哎， 还有什么呢？ 还有。 Trilingual 三种语言啊， 哎， 就比你会中文，会英文，你再学了一门法语， 哎，就是 trilingual talent。 那 bilingual 呢，就是双语的， 没错哈、啊。哎 ，try， 你看刚刚我们说这个双筒望远镜叫 binoculars。 嗯、 那有没有三筒望远镜是 trinoculars， 也就是意味着什么人会长三只眼睛呢？ 二郎神用的那个望远镜就是 trinoculars， 这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哎、但是我感觉应该有单筒望远镜 嗯， 我觉得应该有 uni 或者是 mono， 到底用哪个呢？ 或者是 mono 啊，这个呢稍后给大家公布。 嗯， 那个我再问大家，四应该用什么 q u a d r a quadra. Quadra 是 Q-U-A-D-R-A 结尾的 Q-U-A 对 D-R-A 你看这个四就是 quarter 是吧四分之一就是两毛五 one quarter、 嗯、 它也是四份里边的一份就是 Q-U-A-T-A-R、 嗯、 所以 Q-U-A-T 开始的这个跟四都比较有关系 就是那个字母 Q 啊 哎， 它是有四边形的那感觉 ，square， 你看到没？ 也是， 也是哈， 没错。 然后 quadra 也是四边形的， 没错。所以这个四呢，有这，比如说 quadruple， 就是翻了四番啊。这 quadra 不用查，你就查那个单筒望远镜就行。quadruple 就是翻了四番啊。那这个 quadra 知道了之后，五还有没有同学知道？ 这个五角大楼您知道吗 ？Pentagon。就是 P-E-N-T-A-G-O-N 这个 Penta 其实它是这个五这个含义的词根我记得有一个公司呢是由五个股东组成的所以它就叫 Penta 什么什么东西啊，就比如叫 Penta Shipping 啊，就是它是五个股东组成的一个运输公司、 嗯、 那么 Pentagon P-E-N-T-A-G-O-N 五角大楼也是取的这个 Penta 五的意思 对就是美国国防部的办公大楼它就是五角形的叫五角大楼、嗯、哈 没错 英文叫做 The Pentagon Penta 就是五这个数字 还有一个就是 Single Tube Telescope 是吧好那我们公布一下这个单筒望远镜它就是 Monocular 没错 啊 就是 Mono Binocular Monocular 是吧单筒望远镜双筒望远镜 嗯 好那么接下来六还知道吗 还有六啊就一二三四五咱们先复习一下一单独的是什么 是吧 unimono mono 都可以、啊、 然后 by by 是二 然后 try 是三 quadra 四 四 好五 penta 然后六是 hexagon 啊六角形六边形 嗯 hexagon 这是 hexagon 六边形 那七边形呢 七是 sept 嗯 就是 september 前面的那个东西Sept 开头它的全称是 Septangle 对 Septangle 八边形呢 这个最好说了八角鱼嘛 Octopus 好这个是 Octagon 嗯 Octagon O-C-T-A-G-O-N Octagon 对所以八角鱼八角都是 O-C-T 开头的那所以你看十月份吧 October 十月份是十啊不是八呀为什么十月份 就是因为七和八 July August 都插入到了所以他就把原来的七 Sept 往后推了原来的八 October 也往后推了所以造成这个九现在呢是其实是 September 九月份是用的七这个词根好这个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啊，它是错着两个位好了那么咱们就说到八吧九和十好像都又有变异了哈、咱们先不管它那今天咱们从一到八这几个我希望大家能够掌握 对大家可以把这个不同的形状画在纸上然后看看它的前缀啊都是有规律的哈 对多写几遍一定要 嗯， 是吧这样你就比较好办了 是 好 Nature Reserve 大家还记得吗 那就是自然保护区啊，特别要强调 reserve 本身是一个动词就是保留保护的意思、 嗯、 然后呢它作为一个名词和 nature 搭配变成 nature reserve 它的意思就是一个自然保护区、 嗯、说起来这个动词名词呢还有就是这次涉及到的 fence F-E-N-C-E 它也是名词栅栏然后呢用作动词的时候是用栅栏拦起来、 嗯、 课文里面用的是 it has been fenced off被用栅栏隔离开来好这个也给大家提出来注意名词动词有好多单词是都有的两个特性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词汇的扩展就到这里 好的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